锵锵三人行 啊，今天是这个甭管今天几号了啊，反正咱们昨天讲这个4月22号，嗯，哎，讲这个贞操啊，讲得非常过瘾啊，欲罢这个不能啊，这个哎，我先说，就是4月22号不是地球日吗？ 是。 最近不是好多人要反对家乐福吗？ 是。 反对 LV 吗？嗯，对吧？你看我们广美啊，你也加入这个行列了。 嗯。应该这样讲，我受到422的启发之后呢，我自己就心里立下一个小小的愿望。其实我们做环保，从我们的食衣住行都可以做。衣然后东西怎么做，就是说尽量像我们，因为我们做我们的工作，我常常自己给自己很多借口。哎呀，因为我要上节目，所以我要买新衣服。那一集应该穿什么？那就买3套好了。所以我给我自己很多借口，不断的买衣服、买鞋子、买包包。就是上节目根本就不用背包包，但是我还是要买包包。所以呢，为了要这个例行。要身体力行环保呢，我跟我自己讲，一年之内不准买鞋，不准买包，不准买衣服。 就一年，明年就狂买，那没用啊！ 不， 我觉得你另外一个誓言比较容易，就是说为了环保，衣服穿的少一点， 是。 哎，对不对？ 你看， 节约资源，为地球节约资源。 你说，徐老师，你看 衣服要少。 对，这就聊到 衣服要循环再利用，衣服不一定要穿的少穿的小，衣服要循环再利用。例如我们已经穿，就是女孩子可以互相交换衣服， 对，就是马多纳这样内衣后来当外衣穿。 嗯，女孩子交换衣服穿 是啊，然后或者是把它当二手衣，把它卖掉也好，送掉也好，而且尽量要买棉质跟麻质的东西，这样子才能够再生再利用。 我怎么听着你们有现在有很多人对男女关系也是采取这种态度， 是吧？就是互相交换， 互相交换， 换妻啊，换友这样子。 是啊，这有啊，所以这就聊到 太乱了吧？ 咱们那天讲这个贞操问题嘛， 对对对， 就是说浙江大学最近的话题，浙江大学开展这个婚前守贞的这个。教育，所以我可不可以 提出一个疑问？你会不会觉得到大学再去教这个事情太晚了？他应该到 全班同学都在说，老师你讲的太好了，可惜太晚了。 是他们做了调查，现在的就是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那个一个高峰期是在13岁到14岁、啊。 据我所知， 初中。 据我所知，中国的现在的大学生啊，他是很有意思的，跟中国这个大国家一样，这个并存的。极其不平衡， 嗯， 你不是有些男女同学，那这说不定都打过胎了，就早就跟夫妻一样，就在一块过日子了，甚至都结婚了，对吧？但是呢，也确实有很多到大学4年级还保持着是处男处女之身， 嗯， 都有，都在一个校园， 对，30岁40岁都有 啊，嗯，甚至有时候这个俩。 为什么徐老师有那种嘲笑的？ 没嘲笑。 不是，广美，我问你，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就引起这个讨论，就所谓这个贞操啊， 嗯， 该怎么理解？ 嗯， 好比说，你现在我不能问你第一次这个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哈，嗯，但是 可以告诉你啊， 你可以告诉我吗？那我想听啊， 32。 啊，多大岁数？ 不是，你重点是什么嘛？ 不，你先说，重点就是这个。 你老陷害我。你刚刚问我说，对于这个婚前守贞的 2月22号肯定了。 你老在问我婚前守贞的这个问题，我其实是我真的觉得是要有试用期的，但不代表我觉得去乱性是一件对的事情。乱性跟这个就是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有性行为，我觉得。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你要去到一定的年龄，你要有一定的心智要够成熟的时候。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说你现在回首你这个不堪的往事，对吧？假如人生， 人家为什么幸福的往事？ 假如人生没有什么幸福的，人生假如能够再来一次，嗯，你还愿不愿意在那个时候发生你的第一次？ 无怨无悔。 哦， 看来很好嘛啊， 他也是第一次啊。 嗯， 你看我以前就听他说 过，但是就算他不是第一次，我也。 也无怨无悔， 啊，我也无怨无悔，因为那是我并不是在 被胁迫。会不会后悔太晚了？ 当然不会，啊，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在 当然不会。 当然，你不是在一个 32岁不会 什么啊？ 因为我不是在一个被胁迫的情况之下，而且我已经成年了。那个时候， 别人都是被胁迫的吗？ 而且他也没有拍照，对不对？ 你没有， 这个很重要。 你没有看过那种所谓什么叫做？对，也没有被拍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你没有听过什么叫半推半就？因为很多女孩子就是用半推半就， 实际上就是对的。 是，我觉得如果你心里是有半推半就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就不要做。我当然不是饿虎扑狼，但是我觉得 Yes, I'm ready. 我觉得我已经，我心理上，我身体上都做好准备了。 你看他这个比喻啊，饿虎扑狼，虎和狼这个关系。 讲错了， 看上去他比较受西方文化的训练。 没错没错， 这个西方的女的才说 yes yes 的，你日本的女的从来就算她全部 ready 了，她也是 damn damn 的。她没日本女的要是说嗨嗨，那个男的就不行了。你明白吗？他们各种文化的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不能说，比方说那女的说我 come down 那不行的。 不，就是我感觉哈，因为这个人生没有第二次哈，所以他们在聊这个贞操这个时候哈，我老在想，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实我第一次 你还记得 也是半推半就吗？ 不是，我觉得挺晚的。就是说什么算晚呢？ 38， 如果我没记错的时候大概是22，就是所以就跟二干上了。 22岁，2月22号。 没办法，我在琢磨一什么问题。我 不知道，不是两个人， 就是我不知道假如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早了的话，会对我今天的身心啊有什么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 对，这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就自己就瞎想。 你后悔吗？后悔那么晚吗？ 后悔啊，不是，就是 别后悔。后来一看贾宝玉的故事，他 不是现在的孩子们，其实我老是抚摸着他们说，你们太幸福了，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那个时候真的不行，而且特别闭塞，特别愚昧，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的，我会觉得什么呢？就是说，40岁之前。我的很多同龄的男同学都会跟我讲说，我们呐40岁之前就不知道爱人，不知道爱是什么，就是说对40岁之前 不知道怎么做爱吧， 不是，恰恰知道怎么做爱，但是不知道去爱一个女人，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40岁之前呢，这个跟女人 饿虎扑狼， 就是你这个性的这个成分，所以他们甚至 就是肚子太饿了，没顾得上。体会这个， 他们就胡乱联系吗？他们胡乱联系就是说，我们就是当年性压抑太晚了，所以捏住个青春的小尾巴。甚至有些人还引经据典说，现在好多贪官说，为什么他50-60岁情妇 搂着下一代， 不是，而不是情妇一发案的情妇十几个、几十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他年轻的时候憋得太狠。 对对， 所以 有报复心理，对对对， 他会不会是？ 我反而要反驳你这个说法，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说我想回想我的第一段小恋情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是一年的时间牵着脚踏车，两个人从学校他送我走回家，在那年 来回走了多少次啊？ 走了365天呢，啥事也没发生。 这男的也累啊，憋这么久， 不会， 但是 胎都爆了。 但是在那一年里面。因为年纪小的时候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我不晓得他 有 多压抑， 骑自行车的经历， 我不晓得他有多压抑啦，那就是说两个人有时候骑小他，我觉得那种才叫有恋爱的感觉。 对， 那现在 就是要憋得够， 现在请你吃一顿饭之后，他可能就说我还可以请你 your place and my place， 对 your place or my place， 你家我家，或者是我可以再请你喝杯酒吗？你就会觉得说哇靠， 长岛冰茶 杯水主义，这就叫啊，这有点过分了。所以你看啊，他们说 记住啊，那个杭州的曾杰克，记住365天的自行车推来推去，推多远呢、啊？像跑生活200米， 从山上走到山下半个钟头吧。 对，所以 这个也是环保，这也是环保，不要搭那个。 是那个时候，我跟我那个中学那个小女友，我们一块儿骑。 中学就。 那个时候没有性关系的。 不，他22岁，他之前那个中啊， 就是说 他22岁才念。 确实是那种自行车的恋情啊，很有意思啊。嗯。这家伙违反交通规则的，你知道吗？到最后亲热了怎么亲热？俩人都骑自行车吧，到最后、没法在自行车，就是我抓着他的把，他抓着我的把，这么骑。 你是两辆车是吧？ 两辆车并行，我找他把他找我把，这并行的，你说这个难度极高。 我们那时代是这样的，就是说载自行车载人嘛，那女的就不在后面，载在前面。这个男士车有一根那个档的嘛，那我中学 的 时候就教过你， 他头 发 飘 过你。最关键是这样，最关键是前面有红灯的时候假装没看见，然后跑到前面一急刹车，啪一 kiss。 哎呀呵，都是老手， 这惯性嘛，他一会倒回来的。 他后脑勺呀、 啊，没他会回头。 说实在话，这是中学里高中同学教的，实践也没实践过，我估计下巴都给敲掉了。 所以你看，你这个时候人们又怀念这种好像特别纯净的东西， 激情燃烧的岁月。 的一个女作家好像是写过一本书，就叫这个贞操。她的观念是什么？她说我并不是说什么封建的我们这些守贞操，而且我认为贞操是非常个人的爱好。他是这么一个， 对对对对对， 他说， 对，我觉得这个话， 你 不能成为社会的规矩，应该成为个人的一种， 哎，就是说你别人爱怎么着那是你们的事儿，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爱贞操，我觉得我自己保守我的贞操，我这样我觉得过瘾行吗？这样我觉得我很舒服，但是我并没有，你没有守贞操，我也并不觉得你。 就像你们什么破喇叭都能听音乐，我一定要好的 speaker。嗯，这个对我来说没有这个 speaker， 我不能听音乐，这一样的道理。 对，现在我就是这观点，我这也是跟文道一样嘛，短期禁欲嘛，我守我的这个贞操，我觉得我很干净， 是不是？ 我觉得我很美好。 是不是地球日 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贞操这个事儿就没完没了了哈，咱们不能老谈这个，这也没几个人有了， 就因为大家没有所以抬头， 我也怀旧。我跟你说，现在反倒要谈谈另，就女孩子确实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一个话题，你知道吗？ 你一直关心， 你终其一生都挺关注的呀。 没错，我告诉你，对，我觉得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关系，第一位是什么关系呢？ 母亲， 男女关系。嗯，真的。我没有什么毁淫毁道的意思，就是说也许有些知识分子他认为国家国际什么的这主义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就是男女关系，就是包括所有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是在男女关系当中学到的。而且我发现呢，这德不孤必有邻呢，我不是一个人这样，我是那天看见周国平写的一本书叫《岁月与性情》，他也是持这个观点，他就说我这一生中我很多的这个得意啊，很就是教义啊，很多启发呀，确实都是从男女关系当中得来的，所以说女人是我们应该永远相处的。 但我想请问 老师， 我想请问你，这所谓的男女关系是指个人男女关系，还是说你的朋友就是？一大群朋友的这种男女关系， 红颜知己啦、或者是什么同女同事都可以，对吧？但是当然对你灵魂最触动的还是跟你关系最亲密的女人。 不，你讲的男女关系我上次问题没追着没问他、我还抓紧时间问他。不是，我你记得有一次我们讲过吗？讲这个女的，你说你如果喜欢了一个男的，生理上本能的就会拒绝另外一个男的。 是的， 你觉得这个不是文化的原因，是生理的原因？ 我就说90%跟10%的比例，90%是因为身体上的本能，就是觉得不可以，但是10%可能就是从社会舆论呐、还有爸爸妈妈的那种教导啊，这样子咯。 我估计大概把它倒过来了。我跟你讲，在很多人类学家都研究过，他你知道最早男女就是平衡的嘛，人数都差不多的，但是男女的性机会是从来不平衡的，你知道 男谁的机会比较多？ 男的呢，假定说15到65，就从生理上来讲，那50年，女的呢15到50，35年，再加上她有经期有怀孕，其实只有25。换句话说，在一个我们不讲任何道德，在一个荒岛上，如果男女比例差不多的话，男的的需求是女的能提供的一倍。就是说在没有任何道德的情况下 OK 我们先讲猴子吧，好吧，就这样来说啊，一倍那怎么办呢？打开头吗？对不对？怎么办呢？就原来很简单，从生理上来讲，在一个同一个时间里面，比方5个小时之内，男的只能做一次，女的是多次高潮的。换句话说，在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女的是可以在一个就在丛林里哈，我们现在讲丛林里哈， 母猴子吧， 哎，对，母猴子吧，她可以跟男猴 A 完了以后还跟男猴 B， 和谐社会是这么创造的，你明白没有？所以这个才是天生。那后来为什么会导致你认为是一个生理上就会反对呢？这是我们男人的厉害了，因为男人吧。开始男人没什么权，东西很好拿，大家都有的吃，所以那时候母系社会。后来冬天冷了嘛，东西难得了，男的力气大，就掌握了食这个权利了。 这个时候男的产生那个欲望，我要知道我的儿子是谁，就他想知道，他人有本能是繁殖本能，这个非常重要。他会人为什么选美女选身体好的，就是潜意识里就是我的下代要好。那个时候他就产生了个欲望，就是说我比方我们的男猴子早上起来跟母猴子做了一回事以后，他最重要的事情他要保障余下来这一天这母猴子不被别的男猴子侵犯。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时候男人这人类文明的基础就这样建立。男人， 你也觉得那个公猴子会跟那个？ 最近你是文学博士改动物学博士？ 不，这个是弗洛伊德最分析人类文明禁忌最早。 不用弗洛伊德，我告诉你，你看那个有的那个动物，上次我看一个动物的那个纪录片，那动物那个就是上帝创造的，这都反映了本能。有的那个动物啊。你知道他的这个男性的所谓男性生殖器啊，那个头上带着一个小勺，你知道吗？他跟母的发生关系之前，他这小勺啊，先把上一任男友的那个精液啊拐出来，你明白吗？这 什么动物啊？ 本能，哎，这种动物，等着我把照片我给你看看，对，有图片的， 什么动物？ 非常有意思，我忘了那个名字了，但是肯定。但是 后来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都建立在这上，在男人一共用三个方法来控制这个女的，一就是把你关起来。你知道女性直到很晚啊，差不多100年前才可以自动的自由的出来啊。在中国传统，你结了婚一直关在家里，不能见外人的嘛，所以就把她关起来。第二个方法就是我给你多带野猪肉，我去打野猪吧。你别跟别人的哈，我给你多带野猪肉，现在就多带 LV 的包。 我吃素的。 哎，现在 LV 的包，或者是给你买个楼。就是用这个东西，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第三个方法就是给你灌输一套观念，这套观念的核心就是你刚才讲的，女人一辈子只能跟一个男的，你跟了一个男的以后，你再跟别人你是犯罪，你是堕落，这一招最管用啊，比链条比 LV 的包都管用。 这应该是圣经里面讲的话吧？ 对， 不可奸淫嘛， 就是一直下来的，就所有比圣经更早以来开始人类社会下来，就是说男性中心的社会下来一直用这个方法，以至于今天这样成功，以至于都成为很多女人的生理本能了。 不接受、 哦、不接受 不接受吧，我对我也不接 受， 我们女的都不接受我觉得不是， 好 我觉得不是， 那就好。 这动物学，我跟你说，你们这个学者呀，动物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有别的动物学呢，说这个女性她为了爱情自动本能的会有手针的这个感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对于男的来说，他那个尽量多能够促进他的繁殖，对吧？把他基因传下去。但是对于女的来说没有用的，一次他只能是怀一个男人的孩子。 等他知道怀孕了，他会排斥。我还看到一个动物世界的一个画片，就一个母猴子，真的猴子，一个母猴子，那个男猴子去撩他嘛，那个母猴子不理他，撩了半天不理他，这个男猴子弄来一香蕉， 哦， 那母猴子一吃就好上了。 所以就是他们说呀， 就猴子啊，就拿一香蕉， 就是吃饭。 二位知道人跟动物还是有区别的吧？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现在香蕉不管用吗？ 我的观点，人跟动物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呀？人就会给自己脸上贴金。本来跟动物一样，但是人美化自己，说我这是什么爱情啊，我这是什么什么。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今天这么兴奋给我们讲讲爱情故事 啊，还要讲啊？ 对呀、 啊，我最近又看到一个台湾小说也很妙，讲一个对夫妻吧，然后那个在一起很闷，然后这个女的就洗澡之后发现对面水塔上有个人在偷窥，然后她发现了以后她就爱上了，你就是说她就知道有人在看，她就让她看，然后渐渐的就 enjoy， 就在这个整个洗澡过程当中啊，他就把灯也开着，就是说他知道对面有人在看，他就很 原来三分钟洗完的，后来就开始从这个头到脚慢慢洗，是吧？ 总之他是很 enjoy。 小说的结尾你知道是什么？ 嗯， 后来才发现那水塔上就是他丈夫。 哦，台湾人喜欢这个吗？ 小说来的呀、哦、 对，他是 丈夫知道的，问题是丈夫知道这就是他太太， 可是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已经很隔膜很冷淡，他丈夫就在这个时候才看到他太太另外一面，就是那种性觉醒的敏感的这一面，他不愿意失去。 对， 一打对他就失 去。徐老师这个他也属于是这个婚姻辅导，就是说有些时候这个夫妻啊觉得这个所房事啊就索然无味的时候，可以照徐老师的这个方法。对，不附近有没有水塔这个这样啊，我老婆这是我老婆吗？ 还有网恋恋到自己的什么老豆啊和夫妻啊也有嘛，现在不是很多人在网上啊恋得很起劲，最后一碰面啊老熟人了。 不是，你知道最近说重庆婚礼上我觉得太、 这个太妙了。 哎，广美给我们讲讲 你又碰到什么事、 我们两个人要结婚了。 嗯， 他请了一个那个从国外刚回来的老朋友来当他的二号伴郎。 嗯哼， 结果婚礼结束之后呢，新娘跟二号伴郎跑了，因为二号伴郎是新娘三年前走失的未婚夫。 哦，这好莱坞电影常常描写这种嘛。 但是是 它发生在重庆啊，是真事儿 啊。 而且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伴郎就是三年前的这个未婚夫啊，他要走呢？是因为呢，他的父母发生了婚姻的这个矛盾和冲突。他的想法也很奇怪，他觉得很丢人， 对，脸上挂不住， 脸上挂不住，所以就玩失踪， 把电话给换了， 就失踪了，一去三年。然后呢，这个再出现的时候，两人再见面，就已经是在他的女朋友也是找了他的男朋友结婚，是吧？ 嗯，不是，我跟你两个人是那个媒妁之言， 他并不知道他们是朋友，是吧？ 我并不知道你们两个是朋友。